而这首缆车呢也用了当时的意大利的民歌，叫做塔兰台拉。其实塔兰台拉对于这种舞曲大家也并不陌生，是一种节奏越来越快的这个舞曲。而且呢，塔兰台拉其实是指当地的一种毒蜘蛛，那据说人被咬了以后呢会一直在跳舞，后来就把这种越来越快的舞曲誉为塔兰台拉。而路易斯丹查呢就用这种塔兰台拉的舞曲写成了这首有名的歌曲。所以你可见一首我们即使听着觉得耳熟能详的像是民歌一样的曲子，后面还有很多的故事。 La notte a mezzo aprile è azzurro il ciel, la luna è senza vel, tutte l'angor, pace, mistero, amor, ben mio perché.Già forma l'aure d'amore accendi del rio nel murmure sospiri senti ben mio perché ancor non vieni a meNon vieni a me, poi quando sarò morto piangerai, ma richiamarmi in vita non potrai.E azzurro il ciel, la luna è senza vel, tutte languor, pace, mistero, amor, per Dio perché ancora non vieni a me il tuo fedeDistrugge di desir, Nina crude, Nina crude. Il tuo fedele, Distrugge di desir, Nina crude, Mi vuoi vedere?Quando sarò morto piangerai, ma richiamarmi in vita non potrai. Quando sarò morto piangerai, ma richiamarmi in vita non potrai. 听到了吗？这个宏大的共鸣共振。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帕瓦罗蒂所演唱的多尼采蒂的歌剧《唐帕斯夸托》当中的选曲《姑娘的秋波》，我们也感受到帕瓦罗蒂声音的不同的展现。

是多罗西·格林，他的声音也是很有着代表性。而接下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了，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听听当代的好声音吧。波切利，安德烈·波切利。相信大家听过很多版本的波切利自己的《再见的时刻》，在这里为你带来一个钢琴的版本，与众不同。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我越感谢的收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明天再见。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In times when we don't know